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节目啊稍微开始的晚了一点啊，25分，但是呢照例先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呢在历史上的这一天科学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哎呦，这件事讲起来那可是大事儿啊。1859年的11月24号，也就是156年前的今天，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正式出版了。这本书呢第一版发行的时候呢一共是发行了1250册，在当天啊就全卖光了。但是啊，有人说从这天开始，他的这个思想是撼动了整个世界，谁都不会想到后来呢会引发出了这么大的波动。我们先回到呢达尔文这本书当中啊，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呢？达尔文呢在书中啊主要的观点是进化论，他使用自己呢19世纪30年代环球科学考察当中所积累的材料，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所实现的。达尔文呢把《物种起源》这部书呢称之为一部长篇的争辩，其中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呢，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呢大部分啊读了这本书的生物学家呢都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也都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从此呢进化论逐渐取代了神创论。过去我们都认为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老天爷创造的，后来呢这本书出现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在第二呢，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这也是达尔文在这本书当中提出的观点。但是呢有一部分的生物学家呢还不太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当时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也是面临着一些困难啊。《物种起源》这本书的出版在欧洲还有整个世界也是引起了轰动，当然啊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还有中国现实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那可是不可小觑的，甚至这影响到今天依然都在持续。在历史上的这一天，也就是156年前的今天，《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了。不久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FDA 对外公布，全球首例转基因动物食品转基因三文鱼在美国上市了。 FDA 表示，基于科学结论的分析，转基因三文鱼对于环境是安全的，可以安全食用。争论已久的转基因食品家族当中，现在又多出了三文鱼。这条鱼为什么要进行转基因呢？美国人真的会在餐桌上享用它吗？今天晚间我们就和您聊一聊转基因鱼的味道。这首《我是一只鱼》，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述了啊，这一天呢是《物种起源》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呢可是引起了很多很多人啊在那个年代呢思想上的巨变。但是啊达尔文在当时肯定没有想到，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现在我们都有转基因比如说植物啊，甚至我们今天讲到的转基因鱼，这都出现了。不久之前呢，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也对外公布，全球的首例转基因的食品动物就是一只三文鱼。这三文鱼呢通过转基因的技术呢上市了，而且呢说这个鱼呢对于环境是安全的，人呢也是可以吃的啊，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其实转基因呢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争论，无论是植物方面的转基因还是动物方面的转基因，在争论声当中，现在转基因鱼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